是爱江湖愁而今怕听更浓，你不是柳梢粉白我飞晚湖后，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连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流，谁家少年的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语数十若曾风清秀，谁家老者怕灯笼，谁让不酒不如酒，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让不酒不如酒，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满园空光月出手，不归子不西洲，芳菲不向人间流，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向南不语数十若曾风清秀，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谁家少年不风流，谁人长情长如酒，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谁家老者怕灯笼，谁人不酒不如酒，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 smile with every note, every hope for you and me. Every time love goes away, I will seem to make it stay. Every smile, it's every note, every hope will set me free. Every smile I深开。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是小麦。2017年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我好像还没有完全缓过神来。对我来说，2017年算是解锁了挺多新技能的。学手绘应该算得上是我人生前20年里做过的最不后悔的决定之一。其实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涂涂画画，所以暑假里呢就报了一个手绘的兴趣班。但是去报道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20天的考研集训班，周围都是一些绘画大神。这样一来，其实零基础的我反而就没有什么压力。每天10多个小时的手绘学习，也算是给没有能学画的童年一个还算不错的交代。其实长大以后很少能够为了自己热爱的事物去坚持或者去深造。我觉得太多浮于表面的那些声色，代替了深度的思考。相对浮躁的社会环境，也很难让人再去静心专注地研习什么。所以我也是很珍惜那20天的修炼，最后的考核也算是超常发挥，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甚至还得到奖励，说能够再去免费学一期手绘。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也很知足，觉得这是2017年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关爱青年

城市，走过了多少地方，几座城，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 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山谷里的居民

come and taste it into the night, into the wild. Came like a hunger and I had to chase it.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 but I found out that on my own, but you always so wild. I don't think I deserve you, but I feel like I'm gonna love you. You are the face in all my dreams. All of the memories haunting me. I hear your voice in the back of my head, sounding a lot like coming back. So I run into your eyes, into the fight. What would you do if I did that?

天空和一只老狗，它没流过一滴眼泪，却被大雨包围。冷暖自知的酒杯，游荡着善良的魔鬼，他总是这样说着，一切都无所谓。他背对着人群，摔碎了的姑娘，你在何方？